俄罗斯全俄老兵社会团体战斗友谊滨海边疆区支部23号成立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筹委会。筹委会决定在各主要纪念日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为此，在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成立缅怀委员会，举行缅怀会、电影欣赏会等活动，作为其第一项工作。另外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芬兰筹委会20号在赫尔辛基宣告成立。